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今日再喺网上嚟到同大家去敬拜。我哋今日继续系讲呢一个嘅腓立比书，个题目就系从谦卑被升至系至高。咁我哋会睇咧系腓立比书嘅第二章第八至到第十一节。有一架飞机喺飞行嘅途中咧，因为嗰个嘅重要嘅机件是发生严重的故障，那个机师呢就他不能够再控制，以致这一架的飞机就由高空慢慢慢慢的就下降，最终呢就会跌落这个的大海里面。当这个的机师他是宣布了这个紧急呼吁之后，这个飞机呢除了机师之外呢，在飞机上面有四个人，咁个机师当然佢自己就有呢一个嘅降落伞，但个问题就系话喺飞机里边就得三个嘅降落伞，但有四个人点算呢？四个人得三个嘅降落伞，咁呢一个机师咧就喺宣布完呢个紧急呼吁之后咧，佢自己就即刻穿上咗呢一个嘅系呢一个降落伞咧，一跳跳出去啦。咁飞机上面嗰四个人呢就係边几个呢？第一个就係呢一个嘅特朗普总统。第二个呢就係加拿大嗰个嘅总理杜鲁多。咁第三个就係一个牧师嚟嘅。第四个就係一个十岁嘅小朋友。咁呢四个人呢，咁就大家去諗啦，点样做决定呢？得三个降落伞。咁呢一个咁嘅特朗普呢，首先就话我呢就係全世界最聪明嗰一个。美国就要靠晒我嚟到再一次令佢强大。I am the only one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讲完之后都唔理三七二十一，即刻攞咗个降落伞，一跳就跳出去。咁第二个就是这个杜鲁多了。杜鲁多跟着说了，他说哇，加拿大就这排很麻烦，连我的好朋友财长他都要辞职。那这个烂摊子呢就是只有我才可以去搞得掂。所以杜鲁多呢又是一样了，拿起一个降落伞呢一跳就跳出去。现在就剩下就是牧师同埋呢一个嘅十岁小朋友，但系只得一个降落伞，点算呢？点样决定呢？呢一个牧师就话：小朋友，你咧就大把前途，而我咧都一把年纪啦。仲有就系，如果我死咗之后咧，我知道我系上天堂嘅，咁所以系呢一个降落伞就留翻俾你用啦。咁呢一个嘅小朋友，佢跟住咧就笑眯眯咁同呢一个嘅牧师讲，佢话：阿牧师 ，relax 啊，唔使咁紧张啊，仲有两个降落伞。点解仲有两个降落伞呢？因为刚刚话自己咧全世界最聪明嗰一个咧，佢一攞就攞咗我 backpack 跳咗落去啦。呢、这个故事其实教训我哋咩咧？呢、这个故事就系教训我哋，就正如喺呢一个嘅箴言十六章十八节所讲，佢话在灭亡以先必有骄傲，在跌倒以前心中高傲。嗱喺呢一个中世纪时代有所谓叫做系七宗罪，七宗罪就系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淫欲同埋暴食，七样。而七样之中排首位嘅就系骄傲、傲慢啦。所以呢一个嘅老易斯话，阿 C.S. Lewis 佢话咧，自从人类以嚟，骄傲就成为每一个国家同埋家庭 导致嗰个困境嘅原因。自从人类以嚟，骄傲就成为每个国家同埋家庭导致困境嘅原因。因着自高自大，堕落嘅天使路西弗 Lucifer 被赶出天庭。因着骄傲，以色列第一个皇帝扫罗王就失去了他的皇位。因着骄傲，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王要在野外和野兽同住七年，好像牛一样要食草。上星期的讲道，我们是去思想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一至第八节。我们上星期学习就是说呢，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在第六节这么讲，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最后一句，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如果是新译本就是说呢，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讲到是主耶稣，他是与神是同等同荣同尊的。神所有的属性和本质都完完全全反映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本身耶稣基督就是神。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如果是强夺这个的字眼，即是说紧紧的来到捉住不肯放手，这解紧紧的捉住不肯放手。好多人说去譬如是南美洲国家旅行，或者是去部分的东南亚国家、欧洲国家，这些部分的国家呢，很多这些地方呢，其实都是有很多抢劫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啲人话去呢啲地方要好好嚟到係保护着你嗰个银包证件。死都要揽实，千祈唔好放手，因为呢啲係你最宝贵嘅东西。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个意思就係话呢，主耶稣没有强行的保住，而是愿意放弃原本是属于他的一切，就是天上的荣耀、地位和能力。然后在第七节，第七节怎么说呢？这里就是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反倒虚己，如果用新译本就是说倒空自己， empty himself， 英文都是这样写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倒空自己或者是反倒虚己。上星期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没有特别的解释。倒空自己不是说什么都倒晒，什么都不要，冇晒，不是这样的观念，不是所有的东西完完全全的掉晒，包括神原有的本质属性都完全掉晒，不是倒空自己，不是这样的意思。神本来的形象 Being in the form of God，是从太初直到来到世界上边，然后钉身在十字架升天，直至现在到永远都一直的存在。之所以我们怎样讲呢，我们就说是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亦都有完全的人性。 他虚己或者倒空自己的意思就是，就是说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愿意或者自愿的放弃自己的权利、权力、一切的尊荣，并且是自愿放弃与神同等的地位，而完完全全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就正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所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或者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即是天父的意思。我们感恩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谦卑不是停在第八节就结束，不是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跟着就画上一个句号结束。不是这样，由第九节开始，你睇翻经文嘅时候，从第九节一开始，从第九节开始呢度咧，有一个重大嘅转变。第九节开始嘅时候就系所以，你记得翻就系第一节，亦都系有所以。嗱，第九节嘅所以就系话因着由第一节至到第五节嗰个嘅原因。以达至是第九至到第十一节那个的后果或者那个结果。现在就让我们来到看一看，就是九至十一节那个经文。从这三节的经文里面，九、十、十一三节经文里面，我们去思想三个因着基督的谦卑而得着最高荣耀的描述。第一个耶稣基督得着荣耀的，就是说他被升为至高。在第二章第九节的上半节这么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父神自己是主动去回应基督他的谦卑，神将他升为至高，是很明显基督的被高举乃是神自己是做主动去抬举。基督的被升高亦都可以有三个步骤来到去看。这三个步骤，第一就是说，第一步就是他从死里复活。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之后，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之后，其实这个就是人的手最后一次是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死后的第三日他就战胜死亡，成为复活的主。第二个升高的步骤就是，大家记得在橄榄山上面，在门徒众目睽睽之下，主耶稣被父神带到去天上面去，即是升天。我相信呢，那时那个的情景呢，一班的门徒可能呢都好惊讶，目定口呆，见到主耶稣慢慢的升上天上。第一个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第二个的步骤就是升天，而第三个步骤就是说升天之后，然后就在父神的右边。右边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是代表尊荣和荣耀的地位。 因着基督之前的谦卑，以致神将他升为至高，是恢复回他原来的地位，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荣耀和尊荣。我想是你留意一下，就是神将他升为至高。至高这个的字，英文就是 highest place， 至高。在圣经当中，只有神是被称为至高的，没有其他人是敢用至高这个的名称。旧约的麦基洗德，他只不过是至高的祭司，他向亚伯拉罕来到祝福，在创世纪的14章，他这样说，他说圣经这样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重的。不单止耶稣基督是升为至高，在经文的第九节下半节这里讲，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基督因着他的谦卑，以致神是赐给他是超过万有的名字，名字超越万有，就是第二个因着谦卑而得着那个的荣耀。当基督升为至高的时候，神就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万名之上的名，在这里即是保罗其实没有讲明究竟万名之上的名即是什么的名字呢？保罗在这里没有讲。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部分的人物，他们更改那个名字，是当他改一个新的名称的时候，是很多时都是用来代表他在生活当中是有一项重大的事情，或者是指到他在生平当中是一个新的阶段。就正如亚伯兰改名做亚伯拉罕，撒来改为撒拉，亚各改为以色列，西门改为彼得，扫罗改为保罗等等，这些的人物。虽然保罗在第九节是没有清楚直接讲明万名之上的名究竟是什么的名字，但是在下文第十一节却出现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为主这个主的字眼。这个主或者是跟耶稣基督这个是名或者这个名称是合拼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成为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之后所用的名称。主或者是耶稣基督是主，是成为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所用的名称。在这个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彼得这么说，神已经立他为主，立他为基督了。一个全新的称呼，其实在使徒行传和其他的书信当中提到主耶稣这个名称的时候，就通常 称他为主。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或者可以这么说，在全本的圣经当中，神将基督的荣耀以及耶稣基督至高的地位形容得是最透彻的经文，在第一章希伯来书。当我们看希伯来书一章八节怎样介绍耶稣呢？神是怎样介绍耶稣呢？经文说，但是论到儿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权杖是公平的权杖。新译本这样写法，即是说神自己向耶稣称为神啊，神自己向耶稣称为神啊。而在第六节，一章第六节是怎么说呢？经文说，神差遣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又说，神所有的天使都要拜耶稣。神说所有的天使都要拜耶稣。从这两节的经文里面，还有人可以用什么的说话去否认耶稣基督是神呢？还有人可以去否认耶稣基督是主吗？很清楚，单单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已经完全地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神。一些我们熟悉的人物又怎样来到去形容耶稣基督呢？爱因斯坦他这样说，他说，我虽然是犹太人，但我被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的光芒完全的被吸引。我虽然是犹太人，但我被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光芒完全的被吸引。那个英文我打了在 PowerPoint 上面的了。拿破仑又怎么说呢？拿破仑说，我认识人，但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人，他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作比较，不可以相比。其实你有没有留意，不少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主要是其实他们是拒绝基督徒而已，而不是拒绝基督自己。又或者很多人拒绝基督教，其实是拒绝基督徒，而不是拒绝基督自己。因为很多的人看到是基督徒里面有很多的黑暗面，但相反他们认识这位历史的人物耶稣，这个的人物是一个他们值得尊敬、敬重、敬佩的人。第三方面，主耶稣的谦卑让他得着天地间凡被造的都要向他来到去敬拜。在第十节至第十一节的上半部，就是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天上简单来讲就是指到被造的天使，地上就是你和我所有的人，地底下是指到死去并且是被埋葬的人。这些一切受造之物，因着是知道 耶稣基督的尊贵、荣耀、权柄、能力，因而是向他屈膝、跪拜、颂赞。不单止是这样，更加的就是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嗱，唔好简单系睇耶稣基督是主呢六个字。喺保罗嘅时代，崇拜皇帝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当中一种普遍嘅现象。第二世纪嘅初期，喺士美拿教会有一个极之受人是外带几个监督，叫做是波吕格。这个波吕格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神的仆人，但是后来因为这个的基督教是遭受莫大的迫害的缘故，所以这个的波吕格是被人捉去。捉他，当他是去到受审这个官长面前的时候，其实当时执政的或者这个的官长，他都不想是这个的波吕格是死的，他都不想他死，因为这个波吕格其实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花甲老翁，86岁了。所以呢，这个的官长跟他说，跟这个波吕格来到是这样讲，他说你只要讲一声该杀是主，你只要讲一声该杀是主 Caesar is king， 我就会即刻放你走。但是这个波吕格他很清楚知道主这个称号的意思，他只肯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也即是说只有耶稣基督才配得主这个的称号。最后这个的波吕格他断然拒绝该撒是主，不肯讲这句说话，因此他被丢在火刑中，来到是被烧死。我们回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由第六节至第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不断不断的自我谦卑，一步一步的降至最低，而在适当的时间，神自己就将他是升为至高，恢复返他原来最高的尊荣，以及恢复返他与神同等这个的地位。你可能都会问，自我降卑、自我牺牲值得吗？当你看完主耶稣这个完美那个的模范榜样之后，我相信你一定会认为值得。因为当你愿意谦卑的时候，在神认为是适合的时间里面，他大能的手一定是会将你升高抬举，而不需要你自己去抬举自己。但记住，是根据神的时候和他的意愿，而不是跟你和我的时间和意愿。谦卑 humble 这一件事是很得意的，因为这一件事几时你觉得自己啊，我都挺谦卑的时候，就在这一刻 就是你最不谦卑的时候。几时当你觉得自己其实都几谦卑那一个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最不谦卑的时候。以前有一位的弟兄跟我说，他说啊，今日呢我都反复思想过，但我发觉今日我都没有犯罪。我反复思想过，我今日都没有犯罪。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他那种的自我骄傲。而骄傲就正正是罪的一种。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些掩饰的方法，用谦卑作为骄傲的一个的面具，在当中来到是遮掩。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我们叫做谦卑中的夸口呢？ Humble brag 哦，感谢主啊，我信了主之后呢，带领了132个人信耶稣，我带领了132个人信耶稣啊，荣耀归主咯。有没有听过就是说，诶，我发觉呢放了在这个 YouTube 的讲道录影这个频道里面呢，总共是有12000人收看啊。啊，感谢主啊，咁多人收睇，有12000人收睇啊，求神祝福佢哋啦啊，因为神嘅话语呢一定对佢嘅生命係有所帮助嘅。又或者啊，我今日喺 Facebook 喺 Twitter 嗰度呢，係我问我啲朋友一个问题，我问佢就係话呢，係点解哈佛大学会取录我嘅？因为到而家我都唔知点解一个咁争、一个竞争咁激烈嘅哈佛学院啊，居然会录取我。所以我问一下啲人嗰个意见。呢几个例子其实就系正好代表谦卑中嘅夸口。我哋有冇犯到呢一啲嘅毛病呢？铁达尼号 Titanic 这一艘的船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听闻最高峰的时候呢是有15000个工人在当中来到去做建造，经历了超过两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这一艘的游轮。当时来讲，铁达尼号是全世界最大的一艘船，它更加被誉为永不沉没的豪华游轮。永不沉没的豪华游轮。但在1912年的4月，在它的首航之中，第一次的航行之中，在船上面其中一位的船员就问这个的船长，他说这艘船是不是真的不会沉的？这艘船是不是真的不会沉的？船长怎么回答呢？船长说，就算神自己都不可以令这艘船来到沉没。 Even God himself cannot sink this boat. Even God himself cannot sink this boat. 就算神自己都不可以令到这艘船沉没。但这句的名言其实就差不多是这位的船长他的最后遗言。我都知道铁达尼号在首航里面撞着冰山沉没了。若果主耶稣他都愿意谦卑自己，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更加是以羞辱的 方式死在十字架上，你和我又怎可以不放下自己那种的傲慢，降卑自己呢？谦卑的意思就是说多些去为别人来到是设想，无论在个人层面上，在工作上，或者是在教会侍奉上，而不是单单是想自己。一个谦卑的人是要叫基督显为大，而不是自己那个的荣耀。在工作上面，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你和我有没有夺取过神的荣耀当作是自己的荣耀呢？一个谦卑的信徒在困难当中是以神，仍然以神为公义，仍然以神为可信。但一个骄傲的人只会埋怨，就是说为什么我得着不到更加多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的人生，帮助我们的人生因着谦卑以致是被神来到升高，更加是得着神多方面的赐福。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而甘愿放弃自己尊贵的身份，不单只成为人的样式，并且是死在十字架上，甘心来到是顺服谦卑。求主帮助我们以你为学习的榜样，以谦卑的心来到待人处世，以致别人、家庭、教会以及自己都因而蒙福。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主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来到去讴歌颂赞他。天上的天君都为到他的能力、他的尊荣来到是欢呼，他更加为我们的罪流血钉身。就让我们在圣餐之先来到一同赞美这位的救主。